你後尾加入嚟，你冇睇我哋嘅政策綱領嘅咩？ 咁你嗰陣時喺民主黨嗰陣時嗰啲意義咧點樣？ 唔係我嗰陣唔同喎、啊，唔係我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唔同咧？喂，第一民主黨冇話自己同意同唔同意最低工資噶嘛、 啊？ 第二佢嘅綱領曾經某時某刻好闊咁講過話會照顧啲低下階層利益噶嘛？咁、嗰個政策我攞出嚟辯論，喂，同埋我係經過。程序公義的、哦嗯、我通過中央委員會，我通過會員大會來確立這個綱領嘛、 嗯、 我不是說你定了反對的時候我提出挑戰、 啊 okay、 而是我 propose、 嗯嗯、 你是應該要確立支持最低工資，就算我在前線的時候我都是 propose 是反對私有化，你是未能有這個政策、啊我不是挑战他现行的政策、哦 嗯、 我没有挑战过你现行的政策、哦、只是我帮你的政策的纲领是补充、哦、包括例如抗争的路线都是的，我们要搞多一些街头抗争，你几时我说 不做街头抗争的民主党的纲领冚家祥、嗯、是 不是他的问题是有没有人而已，是 不是 出不出到街而已，他的问题是 所以 你要搞清楚那个分别、哦、 嗯， 分别就在这里，所以他的性格呢你根本是不適宜跟你任何人合作，他真的做名嘴都勉强可以啦，雖然雖然他知识范围就很狭窄的， 你要數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无中生有的啦，那些所谓分裂的理由都是吧，就是你譬如你说就是你社计的分裂就在于就是那个叫做会员大会啊，就是你自己是那时候通过了那个所谓的 决议文， 是决议文啊，那我那时候我都在这里啦，是吧，那就是跟住然之后就话你突然间你自己反对啦，系咪呢啲嘢？ 唔系，我嗰阵时候笨一样嘢啫，我应该挑战佢，你可唔可以违反呢个会员大会嘅决定嗰样嘢？ 嗯， 我应该执住佢呢个 point 啊嘛。如果我哋识程序，即系但系嗰阵时候我唔想同你拗啊。 你真系当佢大佬啊嘛，大佬说了算。 我当你即系我越同你拗，其实我越蚀底啊嘛。我系暴露紧我哋嘅矛盾同冲突，同埋嗰阵时候我都仲 treasure 有一个好。激进的左翼政党的存在嘛，所以我才避你嘛，避完一次就避一次，避完一次就避一次，是吧，同埋喂老实讲，你估我唔识衡量同判断，屌我唔喺上手啊大哥，我喺上手我捻死你啦仆街，屌是吧，所以有啲人攞我上一次处理何志光同处理黄毓民嗰个问题比较，我话你唔知两次个分别喺边度，一次我喺下手，一次我喺上手嘛， 嗯， 戆居。你说我次次都是同做同一样嘢咩，大哥我喺上手嘅时候我几时决定都得啦。係咪即係对我完全冇影响嘅时候，但对我係有影响㗎嘛。所以你諗下嗰时候我戆居嘅在于咩呢，你通过咗个决议文已经係跟返个程序去做嘅时候，就冇写话要追击民主党，但係话退出協调机制开放所有选举。咁我咪跟呢一个嘅决议文去做囉。其实我是应该挑战他的，我说你违反会员大会决定的，屌如果我再狠一点的话，即是真的党内斗争的话，拎你纪律委员会，屌你真是，不过他是纪律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真的是吧，那么涉及纪律委员会主席你没有避职的，屌 是 不是，如果跟程序做的话，是不是跟组织规章 的纪委会，其实你纪委会有没有喐过人的，就是我都 喐过明啊，屌 喐过明同埋阿边个嘛，同埋阿容岩啊， 容岩好后期啦，屌真系 咁，但系嗱，其实你咁样讲，喂，似乎你系企喺你同情阿黄仁达嗰边，鸠达嗰边，似乎你咁样吓。 唔系，我即系纯粹我，因为我唔认识黄仁达， 嗯， 即系我觉得我乱咁虽然佢啲嘢都系鸠噶啦，即系咁样批评咧，就系、是有啲难度嘅对我嚟讲，但系因为呢个人我曾经认识啊嘛。曾经我合作过嘛，体验过佢嘅 style 嘛， 嗯， 咁我嘅评论就一定系会比较 fair 好多嘅 ，OK， 即系你第二镬都系噶，你人民力量嘅时候，喂，佢系讲紧咩问题啊？我听极都唔明白，又 系普选嘅问题啊嘛，佢嗰阵时话刘墉接受嗰个系有提名委员会嗰个方案， 唔系人哋讲嘅三鬼方案， 三鬼方案，但系佢嗰个系要接受咗。有提名委员会， 他几时候去到咁激进，就话冇公民提名就唔得。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要成个泛民一齐，有啲人就赞成提名委员会都杀，有啲人就立法会议员都杀，有啲人就提名委员会，系咪啊？即系佢系三鬼啊嘛。咁你咪入咗去，再慢慢倾咯。